当政当局者吗？王莽啊，还一位呢，又做少爷出了问题喽。 为生辰定陈山， 听见了吧？寇准罢宴，寇准当朝一品宰相，一人之上是万人之上，是吧？那么那位问了，谁过生日这个看着办，或者说是要善加引导呢？老百姓啊，您规定那么严格，冲老百姓去，那么当政者他要负什么责任？你怎么不说呀？是不是啊？该管的得坚决管住，比如说垄断行业。打起来了，杀老太婆跟阿庆嫂打起来了，不是铁路员工内部干起来了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上个月底7月31号贵阳到南京的一趟高铁之上，那个检票员啊，乘务员过来检票，说是一等座车厢里头，一等座啊，一排是俩座，大红沙发倍儿舒坦，坐着几个男的，没票，没票那得补票啊，那我们不补，我们免费，为什么呢？我们是铁路工作人员哟。人家说这个不行，是吧？人家这个女乘务员很讲原则，说你们要是即使说坐这个免费车呢，按照内部规定呢，二等是可以的，一等这个不许搁车。闻听此言，这几个不干了，态度蛮横，推搡并且动手打了人家这个女乘务员。人民日报就此发了一篇言论，哎，这不是垄断的福利吗？这到底是该不该呢？该不该呀？嘿嘿，您吃了免费的大餐，仍然是得陇望蜀，得陇望蜀未遂啊，便叫嚣打人，这个不得按照法律收拾收拾吗？什么叫内部处理、内部批评啊？这太不像话，这都触犯了治安管理的法规了，动手了吗？再有一个，咱们还得追问追问，说是铁路内部有规定，他们这员工免费乘坐高铁，二等座就许可呀？这不也是垄断的福利吗？多年前，咱们就听到过这样的传说，电力员工用电，电信员工安装电话，据说都不要钱，乃至于成为坊间社会上公开的秘密。嘿嘿，就算是这个事情事出有因，但是呢，是不是也有损公平呢？土政策得改改了。那位问了，这叫什么呀？要我来说啊，这不就是万能教吗你了？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还有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嗯，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你能买点什么？ 什么都能买 啊！ 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早点部，到那就买。 废话， 我知道到那就买，人那排着队呢。 现在不排大队了， 到那没有一两个人，到那就 买。你说那得凉的，咱买是现出锅的， 现出锅。 哎，多的买都买了，炸果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 七姐，这是什么意思？ 俩果头， 俩果头，听见了吧？哈，果头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正是转变作风不宜迟，懒政惰政以为耻，为民服务立大志，少找麻烦多办事吧。据说这是最近啊，派出所民警啊对民政局的喊话。嗯，什么事儿呢？这个人民网有报道， 说是在湖南冷水江那个地方，老两口子说是其中一位啊，这老年证啊也不哪儿丢了，落什么地方了，寻思得办一张，你要不补办的话，这玩意儿有好多事儿它麻烦，到当地民政局办去了。民政局说呢，是这个可以办，但是呢你得啊回去啊，你到你们那个就是所户籍所在地啊，是村啊还是居委会啊，村委会居委会，你领个证明回来我就给你办了。这是老太太去这个打听的，得知信儿之后回家跟老头子说，去帮我跑跑去吧。老人家之间传话啊可能是传错了，老头错会意了，不让他去村委会居委会办去吗？啊，他掉脸就够奔派出所了，到派出所把这个前因后果这么一说，警察一听这都什么事儿，怎么跑这儿来了？不行不行啊，别介，你得给办事，办是办，但是我们得跟民政局说的说的，给民政局来了一挺长的回复。哎，我说这个中央三令五申，多为老百姓办实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补办这么一老年证还得让派出所打证明，这有这个必要吗？照理来说，按我们工作来说，我们没这个义务，但是我们还是得给老头开这个证据。为什么呢？不开这证明他办不了老年证，你们能不能少找麻烦，多办事儿啊？这事儿啊反映到民政局，民政局说，哎呦嗨，这听错了，我让他去的是这个居委会村委，没让他去派出所，这已经是过去来说这个程序比这复杂，已经是简化了。就说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就这个事情发出一篇评论，言道派出所喊话民政局少找麻烦多办事儿啊，被网友赞为业界良心，按规定办事儿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自己人不留情面的责问也是在提醒啊，怎么才能让老百姓少跑几趟路呢？如何简化不必要的办事流程呢？多些服务意识，少些官僚作风，不好吗？要我说，这里头也许是有误会，但是也说明老百姓对政府办事的作风和效率确实有些固定的一贯的看法，他就认定了你一定会找麻烦，你不找麻烦太阳打西边出来的，照理说这是坏事吗？个人以为并非如此。为什么呢？群众的满意那是对咱们工作的肯定，但是群众的不满意那也是正能量。为什么呢？工作的动力不就在这儿了吗？ 想到此我心中有悔有不恨，想到此一阵阵寒如雨淋，恨之恨复报往，不忍叫我寻，恨的之恨在日里将朋友就敲打北京，打下了国号 大伙儿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为民服务立大志，少找麻烦多办事版，我是李欣。短信互动是10628821828，这个许您已然知道了。那么微博呢是 RBC 话的话外李欣，这个也许您已然知道了。还有呢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今日头条，人民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言文章，说这个领导干部这思想闸门要是不仅行为做派，他就会漏风啊，是吧？这样的惨痛教训可不是一两起喽。新华网说这个习近平同志有一个两座山论，什么两座山？什么叫两座山？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透露了什么信息呢？还用说吗？一言以蔽之，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是绝对不能手软的。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国家啊有规矩， 三个部门要求省级领导干部进大学讲课去。要我来说啊，省级领导充当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员，这个很好，不过呢，个人建议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上台讲课之前最好先学习，经过考核合格了您再上讲台。另外还有一点，讲课不是开会，也不是做报告，不能照本宣科，理论得联系实际，来点实在的。这什么意思呢？三言三实吗？国际新闻说，那个马来西亚那边已然啊宣布了，在留尼汪飞机那残骸这不是到法国去鉴定去了吗？目前来看属于已然失踪的 MH370， 看起来是找着了。其实这么说呢也不完全对，因为飞机本身还没找着，继续努力吧。说那个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先生的遗孀去朝鲜访问了，临行之前还遭到过恐吓，有可能会见金正恩。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他们的国会阻挠伊朗核协议呀，有可能引发中东战争。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咱北京啊这边道路建设有新进展，年底开建延重路，延庆到崇礼，崇礼就是河北啊张家口那边，延重路直通崇礼，这也是为冬奥会做准备啊，是吧？人家这个新京报也说，不光是啊延重路，广渠路从通州果园再往东还要延伸啊。另外北青报说了啊，咱本市七个月半年多查处小官贪腐250人，还有局级10人，县处级130人，反腐力度啊。京华时报说人大啊公布最新的立法规划，房地产税立法规划是正式启动。北京晨报说那个世锦赛上啊800米自由泳咱们得赞一个贺一个，怎么呢？孙杨3连冠，不错。环球时报啊说这个中美外长，就中国外长和美国国务卿见了面了，双方坦率的谈论了一下南海的局势。那么中方言道，中国无意将美国是挤出亚洲，道理明摆着，以和为贵，是吧？这是中国人一贯的处事的原则吗？现在来说全世界而言，发展仍是全球主题儿，是吧？良性互动这是正道，恶意对抗啊两败俱伤哦。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说到当前这个生猪的价格，猪肉价格知道吧啊，说是有那个说法啊，怎么着怎么着啊，是不是在上涨五的。那么现在呢有关部门回应了，猪肉价格不会暴涨，当前价格确实上涨了，具有恢复性和补偿性特点，是吧？这个料也无妨的意思啊。新华美电讯说呢，咱们这冬奥会这不是拿下来了吗啊，好好办呗，好好准备，那必须的。首先一样啊，就是预算，政府的补贴仅占6%，嗯，这钱得花对了地方，那必须的。新华美电讯啊说是这个池塘边柳树下，干嘛要唱歌啊？不是，就是那个巡视组啊下到了当地的犄角旮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有那个反应吗？反腐败，上头9级封了，下面是纹丝不动，河南努力破解这个问题儿，怎么弄呢？市一级巡查县乡，县一级巡查乡村，以上巡下，层层把关，这就对了，是吧？领导交办的，那也得合计合计，哎， 不能瞎说。你看光明日报说的嘛，领导交办的也得用尺子量一量，上级领导给下级交办事情，人家说了分三种情况，一个是公事儿，是吧，还有一个是特事儿。公事儿和特事儿是一样的，都是工作的性质。当然虽说是工作性质，您也得拿那个制度法规的尺子去量量去，他这命令合不合适，不合适你给他办吗？还有一种私事，那更得好好的合计了。所以说领导交办的也得拿尺子量一量嘛，没说错呀。人民日报说了啊，说这个带薪休假这事儿已经喊了好些年了啊，说是休假啊，这咱不能弄成假休，假休。对了，说了政府有规划有时间表，到2020年要基本落实职工带薪休假，但是这个也不等于现在就能够空等五年。你看你这个不能等着呀，你得赶紧办了啊。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这咱北京的事情，本月起呢，要是老百姓要换这个智能电表，可以预约时间，电话、微信都能够约啊。北京青年报说呢，网上有那个传闻，哎呀，你们知道吗？这个进京啊，这进京证是停了，不让办了，这是谣言，该办还得办，是吧？而且来说，单双号限行期间，进京证也是照办的。传这个谣言有什么意思呢？制造这样的紧张气氛，这个传着谣的人自己心里头他不亏心吗？是吧？不得长嘴吗？啊，不是长嘴，就是说呀，不得谴责吗？造谣的这个事情，北京青年报说是啊，到现在为止，今年前六个月，因为动物致伤，说白了让狗咬了，动物致伤已经啊登记超过8万人次了，目前已经发现7例狂犬病的患者，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这就说啊，流浪猫流浪狗这个要说起来，这数量可是够可以的，不能不当回事儿。北京晨报还有一档子事儿，学生们这视力啊说是过完暑假就下降啊，有调查疾控中心给弄的，说是调查显示20%的学生过完暑假视力就下降，所以这玩意儿他得多注意。你这个暑期啊，这孩子他也得做的眼保健操舞的。要我说啊，今日人物艺考生，考艺术院校那帮学生，呵，这家伙哦长得挺漂亮的，他不是漂亮还是难看，他关键他这里面他作弊是吗？你看看北京晨报转载新华社的报道，说是就是有的那个外地的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说是湖南一小伙子，他就要考艺术院校，考试的时候啊，打眼一看，哟，哎，怎么老师来了？就是某个老师，他也出现在现场哦，监考的，哎，不对，他考生，考生啊，进去之后没过多一会儿，俩人厕所碰上了。您听听啊，考试期间俩人还上厕所。在厕所里面，这老师本儿递给这学生一张答卷，就是他先答好了，然后递给别人，您呐到教室考场对着那个抄。老师变身考生现场舞弊，我说啊，嘿嘿，艺考这码事是不是也得合计合计呢？ 哎，我说啊，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这个微信上头布丁啊，小官贪祸还大，那是荣平反腐巡视，这个要接地气儿。你看这群众的呼声是吧，小罗，哎呀，这养狗得注意了，他也未必是有主的，备不住就是那野狗是吧，咬了。秀猫，哎呀，这个民政部门让村委会开证明，这貌似也不老便民吧，哈哈，这得合计是吧。龙哥来了，养猫养狗的啊得多注意啊，你看了没有。还有啊，我看看这都谁，这都是啊，这个二马啊，小官贪腐对老百姓这危害太大了。茉莉也是啊，他也说这个。还有这个阳光，呵，这家伙大文章来了，嘿， 还有这个手机啊，手机用户啊，尾号6603，是吧？你这个规定是死的，他人是活的呀，规定他也得照章办事，也得执行。关键这规定他得简化，是不是？您说，老宋也来了啊，歌哨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哈哈，可说呢。啊，说棒棒糖改名了啊，放假了吗？改名了啊，哈哈，对，五零后也来了。说琼蓉唱的，不是，杨艳一唱的《除三害》。怎么你想到雪花飘去了？雪花飘是现代戏呀，实在人是吧？给老百姓办事麻烦，这可不行。这嫌麻烦的，哪成啊？可说呢，是不是？平常是吧？有些个那个漏规就得取消了啊！闲庭信步是吧？说是什么时候吃卤煮？哎，别吃卤煮忒油了，哈哈！大热天的，您这一说我都热了是吧？平常那个北京二马，这二马跟二马不是一人啊，两位啊，两位照顾主是吧？说来两句吧，别介呀，来两句，人听众说得立法呀，是吧？咱们这节目得放精细，以后都立法了，好吗？这也忒邪乎了，就说呗，满仓师傅，这是咱们新朋友，还有这个短信上头的朋友啊，3618啊，说4148，说词儿都给背下来了，那您这个可以啊，您那个记忆力什么的哈，是啊，1909啊，除三害好听，是啊，5926是这个，怎么这今儿怎么精细放的少啊？你看放少了，听众还不乐意了，是吧？4038。还有这个8439啊，您这都说什么呢？这都是啊，您这怎么都污言秽语都上来了？我说啊，不至于的哈，赶紧啊，我这对事儿不对人啊，对啊，哈哈，赶紧开，继续，京华时报嘛，说一档子事儿嘛，手机着了嘛，说啊哈，地铁里头1号线，这个列车行至在公主坟站附近的时候，地铁车厢里面一男的拿着手机正打电话呢，喂，我说啊，老四。不是老五啊，你跟那个二舅们说一声，呜、哦，正说着呢，大伙一看，哟，着了，手机冒烟了。这哥们一看，哎，啪嚓把手机扔地下，他先跑了，哐当，把一端着豆浆的一位坐地铁的师傅还给撞了，豆浆洒一身，哇，乘客就乱了。后来一打听，嗨，可能是手机出故障了，这手机怎么还冒烟呢？是啊，可说呢。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真是有惊无险呢。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 奶奶，您听我说。 说点什么呢？洗冤录。宋词跟那没关系，不是，真事儿啊，新京报整个一个版报道这个事情，咱们简短截说，事情是由一起斗殴事件引发的。说是呢，一男一女这俩人呢开了个麻辣烫的小铺，有照无照我不知道啊，这跟这没关系，没直接关系，反正来了哥几个，双方说茶动了手了，乒了乓啷，小铺砸没砸不知道，反正是把这店主给揍了，揍了之后他就报警了，赶到第二天警察来了，把这打人这几个全带走了，说是你们是持械抢劫。哥几个一听，不对，我们是打架。 No， 有证人，人家找证人了，说你们是拿着刀抢东西去了，是抢。哎呦，进了班房了。后来呢，这个苦主啊，就是被逮进去的，其中有一个姓房的小伙，他哥哥大学的一个体育老师，哎呀妈呀，这怎么事儿啊？啊，还东北人啊，哈，说我兄弟不至于啊，怎么出这个事儿呢？于是呢，就在这个 QQ 上头，这位老哥啊，还挺有主意的，在 QQ 上头跟那个报案那边他们那个熟人啊、亲戚啊聊上了。这一聊不要紧，嘿，发现问题儿，说那个报案。不有证人证明他兄弟是持械抢劫吗？那个证人啊，就跟那被打那家人家倍儿熟。嘿、哎、这是假的是吗？提供假证了是吗？于是乎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警方，后来终于给他弟弟洗冤了。就说啊，打架归打架，打架当然不对，但是呢，后来您做伪证，这个麻烦看起来是更大呀。 哎，我说麻将， 回家吃饭去，这不读报结束了吗？ 谁告诉您的？还有呢。 哦，是啊。 这个9866啊，这个做人家看问题很认真是吧，人家这个很到位，说办老年证那个事儿我报纸上看了，我也说不清谁是谁非呀。啊，对了，哎，怎么还说不清了？你看看，这你要没有相关证明，那全国得多出多少老年人呢？哎，这个不是说不应该有相关的证明是吧，而是说政府呢办这个事情呢要本着便民利民为民服务的原则，让老百姓少跑路少折腾，是不是啊？不是说不，哎呦，这事儿咱就不审核就给你办了，那当然也不许可了是吧，这个不矛盾啊。这个2231啊，说是给我投票去了，哎呦，我得谢谢您是吧，您太给力了是吧，海娟大姐啊，说这手机冒烟，这吓人了，小飞侠啊，学生视力下降这也得注意啊，老许师傅，哎呦，这反腐巡视这个还真是得好好的啊，这个加强，那必须的。再说一事儿吧，再说啊，这事儿也真是吓一跳是吧，这个关键，这法庭审理的时候法官就把他们家这个关系弄清楚就费了劲了。是吗？啊，贵圈推乱了，是吧？哪圈啊？这个啊，房山有一户人家，简短截说吧，这男的呀，说他媳妇儿教唆的，说教唆什么呢？说一老头枕头底下藏着一张银行卡，给你这个擀面杖啊，咱们吃饺子，什么吃饺子呀？拿擀面杖过去把老头给踹晕了啊啊啊！对了，然后把这银行卡拿走，咱们把钱提了，咱们远走高飞不得了吗？这哥们儿就拿着擀面杖去了，抡圆了，啪，把老头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给打死了。上法庭了，上了法庭之后呢，这男的还说呢，哎呀，这事儿他不怨我，你杀人了不怨你，不是，是我杀，但是是我媳妇儿教唆让我偷钱，是吧？这老头是谁？您知道吗？是谁啊？这老头是我媳妇儿的公公。法官一听，哦，对，哎，什么意思？你把你亲爹打死了？谁说是我亲爹呀？是我媳妇儿她公公。对呀，你媳妇儿她公公可不是你亲爹吗？不是，我媳妇儿她丈夫另有其人。哎，我的天哪！法官说了，贵圈忒乱了啊！对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不得了了！感谢各位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